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天蓝主持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好嘅，翻嚟啦。我谂家长咧都会有一个即系忧虑。喂，乔大先修班会唔会好难考噶？ 先修部嚟噶， 先修部而家叫 你仲系先修班嗰、那个。 乔大先即系乔大先修部难唔难考咧？咁？嚴易收啊，或者 其實咧唔難嘅。點解咁話咧？其實我哋大部分只要有名額，其實佢名額好多嘅，即係用唔曬嘅，所以大家呢個可以放心。咁佢只要係符合資格報名嘅，其實佢都如果佢真係有心去喬新先修部，或者甚至乎佢可以轉分翻去喬新先修部都入到嘅。即系呢个入学方面，其实系冇 啊！我到呢度咧，我有个忽发奇想，譬如我哋啲咁嘅年纪，咁我想去读得唔得咧？ 有 得唔得？ 我哋 好似啊， 听闻个乔生先修部最老嗰位系七十岁。 嗱，我都未够七十， 佢咪本地人先，因为系港澳啊。 我唔知边度嘅，因为佢其实有马来西亚，有其他缅甸。乔生，咁但系佢当初咧，佢去嘅原因其实佢就唔系为咗去读大学，只不过系话佢个仔竟然都考到台湾嘅医学院，佢咧退咗休，佢又要去考一考，即系就走去 证明下自己， 就系啦，证明自己能力去乔生先修部去读第三类组，咁就即系考到，但系咧佢应该冇读嘅，即系所以我哋系冇年龄嗰个即系。 我哋有冇读咯？ 一个七十二岁， 系啦，系 一个七十二岁入咗医学院。 咁可以谂谂佢喎嚇，我哋呢啲死老鬼咁啊，退休冇嘢做，走去 銀髮一族。 有間我同屆有一個同學唔同系嘅同學，咁係日本人嚟嘅，咁佢真係喺日本退休，佢過嚟讀。咁大家都系读。 喂，到时分分钟我哋考到个医科，做咗医生，我哋八十岁啦。吴家祥，你仲 医自己咯？即系自己都医唔掂啦。好啦，嗱，即系入读就唔系太困难啦。但好啦，我哋再嚟关心就系我啲四穷鬼负唔负担得起啊？即系一年学费大概几多钱啊？咁。 乔生先修部的话呢，一年的学费大概是20,000+港币的，就包食住的啦。 包食住 啦。咁他这个费用其实对于香港来讲呢，就应该可以负担得起的。但如果他真的同学仔，他是很需要即是 台湾方面。 是啦，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台湾呢比乔生因为我哋港澳生等同侨生嘅待遇，佢都会有一个叫做清寒嘅助学金。咁清寒助学金咧，只要佢提供到佢嘅，即系可能系我哋香港政府出事嘅，或者学校出事嘅，即系嗰个清寒证明，咁咧佢就可以去申请。咁申请嘅话咧，侨先部都可以申请嘅。其实各间大学都有名额俾侨生去申请嘅。咁佢攞到呢个清寒助学金嘅话咧，咁就大概咧每个月咧会补助3,000元台幣嘅。咁甚至乎咧，佢有呢个清寒证明啦，咁佢都即系侨委会嗰边啦，会补助佢健保费一半嘅。因为目前我哋香港学生应该系侨生嘅健保费每个月大概系749元，咁但系补助咗一半就大概370多元咁样， 即系200多港纸啦。 即系所以咧呢个咧系已经减轻咗佢负担。如果佢真系话都唔够嘅，咁点算咧？咁其实我哋学校啦，包括侨先部都会有提供一个公读。俾即系 侨生 系啦系啦，去帮补佢哋嘅，只要佢同学校 大概咩工种啊，会唔会去担嚟啊？ 可能系图书馆管理员啊，即系大部分 同埋可能要暑假寒假啲，可能未必能够离开学校啦，因为佢啲系仲要做嘢啊嘛。 系啦，不过咧，如果咧我哋话要攻读嘅话咧，佢一定要申请工作证嘅。咁工作证其实唔难申请嘅，通常不过我哋通常。 鼓勵同學仔咧，特別喺喬先報嘅，我會鼓勵佢以學業為先，因為始終喬先報都係為咗入去比較好嘅大學啊嘛。咁你就要喺呢一年度搏殺，即係攻讀嘅話可以留待你即係大學四年，大把機會俾你去做。 但 係 個問題，佢入學嗰時冇錢啊嘛，咁就冇辦法啦，係咪需要申請 啲。好啦，嗱呢個即係又解決咗喬先報啦，佢真係即係苦讀。 寒窗苦讀 一年，咁啊入到心儀嘅大學啦。 其實 八個 月 嘅 啫， 你個學制嗰一年啦，你唔好講嗰啲。 佢到大學，佢家貧喎，咁有啲咩可以幫到佢咧？嗱，即當然，如果佢品學兼優，咁我哋有獎學金啦，香港都有，咁台灣有冇咧？大學有冇咁樣補助佢哋咧？ 都有嘅。咁頭先我講個清寒，其實大學都可以。係 咪有個 PowerPoint 噶？ 係啊，我哋睇一路講 PowerPoint 出咧。 係啦。OK。咁我哋另外仲有頭先睇到咧，教育部精英僑生獎學金啦，同教育部優秀僑生獎學金啦。我講下呢兩個先，因為其實有少少關係嘅。咁只要佢係啦，如果是香港報名的，他 DSE 成績是即報名這批人入面來說，他是每個類組的一頭的1%，他都一定拿到我們優秀僑生獎學金。那我們有個名單的，好像是下一版那裡就有僑生優秀獎學金那個名單，大家可以看下嘅。這個呢是去年那個拿到即是直接給他的那個同學仔的名單。是啦，那你看到呢黑色字就是說有去讀的，他就真的現在拿的，即是淺色字那些就沒有去的。那大家其實留意到有一個台大中文系那個呢，其實他不是聯合分發分的，他在哪裡呢？僑生先修部。喬生先修部都有呢個名額嘅，只要佢考到頭嘅1%嘅話咧，其實係啦，佢就係經喬生先修部派入台大嘅，咁變成佢都可以攞到就150,000台幣。 咁係 啦，咁如果佢下一年咧，佢 keep 住有80分以上啦，咁佢可以 keep 住繼續攞到佢畢業。咁咧，再喺呢一批名單入邊，他提出申請，即可能寫個 proposal 寄回去教育部，他就可以申請我們剛才那個精英僑生獎學金，那就300,000台幣的，那相對名額就比這個少很多了，因為他要提出申請才拿到的。那我們前年就有個同學仔36分去讀台大醫，那他就拿了那個300,000的精英僑生獎學金。 即如果他有150,000，即是37,000多元那個津貼，那個補貼啦， 其實包食包住嘅咧， 係咯，係咯， 幾好噶。 即 係哇，要攞到300,000咪即係掂個碌蔗啦， 係嘛？咁即係唔使錢讀書啦， 仲有錢賺。 咁如果佢真係話攞唔到呢啲嘅，我哋再睇翻佢之前嗰、那個嗰一版 PowerPoint 度咧，其實佢仲有其他嘅僑生獎學金嘅，咁要求相對性就冇咁高噶啦，即係可能佢係大概台幣5,000元左右，咁其實就比較簡單啲嘅，可能你即係平均分75分啊，即係每個學期咁樣，即係都會有少少嘅幫補咁樣。 即係唔係最頂尖嗰啲，中間嗰啲都可以有嘅， 係啦，同埋最需要幫。 同埋喺大學裏面嘅攻讀係會比較多啲啦， 係啦， 即大學裏面嘅攻讀生就機會相對職位多啲嘅。 咁各位聽眾就即係留意啦，你諗住即係我冇錢供唔起個仔女讀書咧，其實都有好多門路嘅嚇。但係即係當然要成績要有翻咁上下先啦，係咪？即係你又話個仔懶到鬼咁嘅，咁你又想攞助金，你自己冇錢咁啊，即係呢啲唔好讀啦，呢啲冇嚟讀啦，即係讀都冇用嘅，係嘛？咁啊，即係台灣都好多呢一類咁樣。基金嘅嚇，即係好多啲基金去即係支付呢啲新生學子佢哋嘅讀書啦，係咪？因為其實全世界都係㗎啦，即係教育好緊要嘅，因為台灣個教育嗰個經費係、那個比例係真係都好高嘅，因為憲法規定嚇，唔同香港唔知1.幾嘅啫。香港唔知台灣好似即係16%嘅嗰個教育經費係好高好高嘅。咁如果嗱，譬如我有個例子啦，最近有位女士打俾我，咁話佢女讀完個唔知乜鬼嘢嘅專業文憑，咁嗰個文憑上面就寫住專業嘅啫。咁台灣咧就要高等教育，咁啊要寫，即係個證書就寫明高等嘅。咁嗰、那個即係嗰呢位媽媽就同我講，佢喂咁全世界都係呢個專業資格就等於高等資格啦，咁就，但係台灣嗰方面就話，即係佢一定要見到高等兩個字，見到專業嗰兩個字咧就唔承認。好啦，個情形係點嘅咧？ 其實他應該是講緊我哋嘅二年制學士班嗰個招生嘅條件。咁、我哋二年制學士班就講明嘅，佢一定要係高級文憑或者副學士，而且呢啲高級文憑或者副學士咧，都必須經過即係資歷嗰、那個架構嘅佢係資歷架構第四級先可以報名嘅。即係因為如果萬一佢喺高級文憑或者副學士，但咧冇嗰個資歷架構第四級，我哋都唔收得嘅、即係收咗佢，佢都係白交$500嘅報名費嘅。係啦，咁所以我都會建議，如果個家長個小朋友真係有呢一方面嘅學歷嘅話咧，睇下佢介唔介意去報讀我哋四年制嘅學士班，透過個人申請個途徑，然後咧將佢呢個專業文憑即係 upload 上俾佢心儀嘅學校，由心儀嘅學校嚟到 去 評估收唔收佢，會係佢嘅加分嘅，即係呢個有啲係啦。 係啦，因為呢個媽媽就成日話：，我女好叻㗎，冇用啦，係咪叻？其實叻都冇辦法啦，係咪呢個規定就 係啦，規定。 好啦，嗱，即係再講翻啦，喺即係你有咩建議俾即係呢啲同學仔佢成績又不是太好、但是他又真的很想去讀書、我想去、做獸醫，不過我成績不行，不要去讀獸醫啦、你有什麼建議給這些同學去 教先修補咯，我建议啦，唔使讲啦，我建议啦。 其实我都会先建议，真系佢个决心有几大，因为其实系唔系家长去读书，我哋成日都话真系嘅，唔系家，系佢自己去读书，佢先了解咗自己，即系我嘅兴趣啦。因为我哋咧见到好多同学仔入咗，可能佢本身成绩够入呢个系，但佢个兴趣系另外一个系，咁变成咧佢就喺呢个系读得好唔开心，即系。因为这个呢我哋就 妈想我做医生喎、 咁佢会好痛苦，甚至乎有啲科目可能佢 handle 唔到，即係都读唔落去咁样。 即係台湾大学冇转系呢样嘢。 有。 咁但係你转系呢就可能会有啲学分需要重修啊、即係唔同系你学分。虽然大一通常有啲共同必修啦，咁但有部分都系会唔同嘅。好似咁我读数啊，我大一嘅微积分同隔離工學院微積分唔同嘅、我哋多個學分嘅。咁佢如果佢話哦，佢讀機械讀唔想轉過嚟嘅，我哋嗰度唔好意思，你嗰個微積分咧，唔該就要重讀。 哦，要補學分 嘅。係啦。 同埋有啲如果係熱門嘅話咧，佢係會 set 一啲門檻喺度嘅，即係例如佢要係佢嘅成績一定要過幾多啊？甚至乎佢要嚟考個筆試啊？你到底適唔適合我哋係啊？咁樣即係唔同大學嗰個會有唔同嘅情況出現。 同埋每個系都不同的、 所以需要了解 報讀的時候、即大家要小心一點，不要像我那時傻更更那樣、讀中學的時候生物不懂，化學不懂，讀理工科這兩個不懂，物理又麻麻的，得個數簡死了，入了讀數幾乎讀到要上吊所以大家即讀的時候真的要小心一點、考慮清楚一點先、 所以這些就是竅門、不要硬來、所以 啊，咁講到學科呢樣嘢啦，咁啊，台灣嘅即係學科嘅基本上都係比香港嘅學科係多選擇啲，而且咧就唔會局限一啲所謂傳統學科。照你所認識嘅，而家即係港生啊，香港學生有邊啲台灣比較熱門嘅新興學科？即係除咗獸醫之外啊，嚇咁啊，有冇其他啲學科係比較？ 熱門啲，香港 啲嘅受歡迎啲嘅， 或者我哋睇下個 PowerPoint 嗰度，其實有一個一年嘅係個人申請嘅一啲熱門嘅學科，同埋聯合分法嗰度都會有嘅。我哋睇下嗰三張嘅，咁呢個係聯合分法嘅，咁呢個咧就係綜合大學入邊嘅比較熱門嘅科系嘅。我哋所謂嘅綜合大學係比較類似即係香港嘅中大、港大，即係研究學術型嘅大學嘅。咁你見到一二三類組咧都會有唔同嘅，咁但係你見到一類組，其實一類組大家都估唔到，其實係社會學系，即係唔係以前我都以為係外文系，但係咧近呢兩年咧社會學系啊，即係比較受同學仔嘅歡迎啦，同埋傳播。即係呢啲企管呢啲咧，都係即係同學仔中意嘅。咁呢個咧即係 三類組就獸醫啦，呢、這個即係一直都、嗯。二類組就係土木工程， 嗯， 係啦，反而即係電機土木工程比較多啲。咁我哋再睇下一張啦，就係、是、科技大學嘅。咁科技大學咧，我哋話係一技之長。咁好多時候，除咗企業管理之外受歡迎咧，你會見到佢好多咩創意生活設計。 嗯， 即系呢一啲咧都系香港未必有嘅，系啦，再嚟咧就系、是、你会睇到即系室内设计，即系呢一啲或者应用外语系呢一啲咁样嘅科系啦，都会系同学仔想拣嘅，系啦，二三类组就会同综合大学有少少即系重叠咗，都系一啲土木工程啊、建筑啊、即系兽医啊、护理啊，护理呢几年系比较热门啲嘅、嗯，可能同香港。嗰、那個即係係啦係啦，就有關係啦。 咁佢護理讀完之後翻嚟香港上唔使咪另外再考 要 都要啊？ 係啦，所以讀護理系嘅同學一定要留意啦。佢翻到嚟咧都第一咧要睇佢嘅實習時數符唔符 feel 到啦，即係配唔配合到香港護理協會嗰個指定嘅時數，即係人哋要600个钟，你讀599个钟都唔得，即係符合咗呢個資格之後咧要考試。咁咧我據我所知啦，香港人一世只可以考三次护理协会的事，你如果三次不过你就没机会就变成 白读了、 是啦，所以呢同学一定要温好书，即是做好功课才好去考这个试， 而且你去找校的时候你都要望清楚实习时数，好像社工都是同样情况， 是啊，社工都同样情况的。那我们再看之前还有一张是个人申请的，那个人申请是什么学校比较多在那里选学校呢？个人申请呢它就可能是艺术类的、音樂、舞蹈、美術，呢啲咁嘅科系嘅，再嚟就體育。咁我哋再嚟咧，仲有一張咧，其實係介紹香港呢邊大學冇嘅科系嘅，應該仲有一張係即係可能係一啲。除了獸醫啊、化妝品管理學系啊，即係呢一啲咧都係近 農業嗰啲都好似冇啊， 昆蟲或者雕塑，即係而家有一個我見到有同學仔真係走去台藝大讀雕塑學系，即係呢啲咁嘅科系咧都會同學仔慢慢開始有興趣去 做。昆蟲學系真係。 系啦，系有噶，真系 好开心 可以 读得， 系啦， 系啊，好开心噶， 系嘛， 系啊，昆虫系真系得 研究啲萤火虫啊嗰啲咁嘅嘢，真系 乜都有嘅。 我收过一个通识课，曱甴都有好多品种嘅，系啊，真系会。我第一个听到原来咩飞廉，即系唔知边度嘅飞廉系原来系曱甴嚟嘅，系啦系啦，都有好多。 咁頭先講啦，喺個人申請裏面咧，即係藝術啊嗰啲比較係比較吃香啲啊。咁其實係咪喺個人申請裏面依啲或者依啲學系喺個人申請裏面係在個人申請的階段去報名好，還是聯合分發的時候報名好呢？ 如果藝術科是幾乎已經一定是在個人申請那裡申請的了，因為聯合分發它可能是零個位的、例如我舉例台灣藝術大學和台北藝術大學、他們沒有擺到任何位在聯合分發那裡的、他們只是透過個人申請招生，就是他們、不理同學仔 DSE 考得幾高分、但我要收的是我這一科的專門的人才、例如你舞蹈的話你要錄的、短片給他，例如音乐系的话他一定要冚埋个谱自己弹奏，大概唔知我唔记得好似三分钟，要即系各项嘅表演直接俾学校睇，然后学校由呢个决定收唔收你。 因为呢啲要睇作品啦，咁所以咧就 系、 是你 DSE 就睇唔到嘅，咁所以喺个人申请嗰度报名。 系啦， 咁呢啲使唔使要预早少少去预备咧？因为譬如我有啲作品可能係話，我有個參個錢係會好有著數啲，會唔會我哋喺前面高中上中四已經要預備定呢？ 如果有心去读的话是需要的、不过我都相信很多美术系的同学其实他们自己有 keep 作品的、即如果要拿都拿得出来的、 有些参赛拿个奖的 是的、但他有奖状在这里、这个都是可以他自己提供的一个、个人的履历给学校收、 所以大家如果是说对这方面兴趣其实 好似話都參加多啲工作坊啦。咁因為有啲老師嘅推薦信咧，唔係學校老，唔知學校老師啊，你即係嗰個專門啊，譬如先講係鋼琴啊、鋼琴老師或者舞蹈啊、舞蹈老師寫嘅推薦信都有用嘅， 都會有。 頭先講嘅啲冷門嘅學系啊，咁我識得我哋有啲其中有個朋友咧，佢嗰個女女咧就喺淡大咧就讀海洋系。讀完海洋系回嚟咧，就在香港就好中都幾難揾到工作，咁啊最尾咧都係要去即係翻返去台灣一啲相關嘅地方去揾工作喎，咁樣嚇。咁我諗即係同學就要考慮，即係 就業啦， 嚇就業，將來要畢業就業啊，咁樣嚇呢啲相對冷門，你昆蟲學系咁你畢業翻嚟喺香港。有冇咩出路呢？咁呢啲即係大家要詳細考慮。 咁啊，讀嗰科就未必係讀做翻個科， 明白 啊，好多都係。 嗱，反而咧，你讀農學，頭先講啊，昆蟲啊，或者你係讀嘅依個農學院啦，譬如我哋中興有植病系啊、植物病理系啊依啲啦，農藝或者園藝依啲啦。 咁啊，翻嚟 其實依啲係翻嚟好香嘅。咁我哋嗰陣時讀話你耕田啊，做花王咩？咁原來翻嚟咧，依班人先至唔愁揾嘢做。 另外一個朋友個仔嗰個即係個資質咧，就讀咩咧？讀園景設計嚇。咁喺好多即係十年八年前，就喺香港個園景設計就唔係太多理想，即係有嘢做。但係而家翻嚟就又唔同咗咯，個世界又係 啊， 係嘛？咁即係選科都係一個即係 大家就唔好話趁熱鬧啦，特別千祈唔好話香港政府話而家咩熱門咩資訊啊咩物流啲，你千祈唔好聽香港政府講啊！ 嗱， 政府都係肉食者一皮啊！特別香港政府嗰啲係萬人幾怕嘅，佢講清係夕陽工業嚟。 因為咧，你讀完四年翻嚟之後，可能呢個行業都沒落了， 借曬啦，都借曬。 反而咧就係你興趣咧，同埋你自己能力。 能力依個好緊要。 能力興趣， 其實應該都係興趣噶啦。興趣讀完翻嚟，你未必做嗰啲行嘅，係咪？好，我都識好多人讀完咩咁，你譬如昆蟲，我翻嚟做個銀行都得噶。系咪冇关系嘅？ 咁但系即系你最好就话喺相关行业里边， 你读完银行，你读完银行就研究唔到昆虫啫，即系读完昆虫可以做银行嘅嘢噶嘛？ 系咁啦，阿 伟。咁啊，头先阿前听又话有啲咩问题啊？你 问咗好多啦， 问咗好多啦， 系咪？咁我都解释。 即系头先讲读数，我读数学嘅，其实我哋日常生活点会用到咩数学啊？你小学数够啦，咁我识得个系台大這個成大土木系畢業，去了美國做博士，讀博士在美國做結構工程師，咁佢退休了，我在美國做咁多年嘢，我用緊中三的數嘅啫。 基本上是的啦，你其實一生人，所以你嗱，我唔好講多啦。中學畢業，你所有學的學科裏面咧， 基本學咗。 其實你學完嗰啲出嚟咧，你一生人有啲係根本冇用過嘅。 嗯， 嚇、譬如數啦，簡單啦。你講到咩微積分嗰啲，喂，我哋邊度使微積分㗎，大佬 ？sin 唔使啦，平時 唔使啦，胡啦啦幾個咩？即係研究圓錐形點樣計出嚟，關我鬼事咩？我唔會計嗰啲嘢噶嘛，係嘛？即係呢啲好簡單，你學嚟其實冇用。 但係訓練一個思維。 即 係 大學教育 咧，唔係，因為呢啲你係可能喺呢個階段裏邊跳咗另外一個階段嗰度，係咪？呢個就即係另外一講啦。即係你話如果係一生裏邊所喺個學喺讀書裏邊，你講緊高中畢業之後咧，係好多嘢係冇用嘅、你一生人都可能根本用唔到。 OK， 好啦，嗱，再有啲家長都幾關心嘅就係、是，喂，翻到嚟香港嘅學歷承唔承認嘅？啊，張三，你講你嘅經驗啊。 学历成唔成影嗱，咁其实咧，好多人都即系呢个问题咧，啲大命题嚟嘅啊。嗱，咁如果你打私人工嘅，咁阿谢老板，我嚟见工、哦。 嗯，你做咩噶？ 我中兴喺台湾读书噶、哦。 读咩先得噶，大佬？ 读应用数学嘅。 哦，我呢度请洗厕所，大佬，你搞过咩咁多嚟做咩啫？你 系嘛？基本上咧，即系嗱，即系其实嗰个问题其实好简单嘅。即如果你打私人工嘅，就冇所謂學歷承唔承認，我就睇你嘅能力得唔得嘅啫。 係啦， 但係而家咧，今時唔同往日，你有啲台灣翻嚟，好似有三間係可以考公職嘅。 嗰個係咸豐年代嘅事情， 而家咧就冇嘅啦。 而家咧其實咧我哋就要多得依個九七啦。咁因為咧就。九七之後咁你知啦，咁兩地大陸兩同香港咁樣，咁、大陸啲嚟啲學歷承唔承認好啊？ 一國啊嘛， 一刀切， 我香港之外全部不承認，好啦，但系咧留翻条路，咁喂，咁我喺外国读，我美国读点算啊？诶，你做学术评审啦， 啊，即系譬如话喺台湾，台湾翻嚟嘅，举个例子，文化大学翻嚟嘅，我可唔可以考 A.O. 咧？ 而家可以。 可以考 A.O. 嘅， 可以可以唔代表可以考到啊！ 即係佢資格考啦， 係有係啦，咁就翻嚟做個學術評審嚇，咁咧就攞個畢業證書啊，咁啊啲成績表係啊，咁寫表咧，其實咧睇你有冇修過邊一咩科嘅啫，就唔睇你幾多分嘅。 即係嗱，簡單啲講啦，私人機構就請你嘅能力啫，唔係請你學歷，係咪？如果你話即係特定嘅政府機構。咁政府機構所有嘅政府機構，政府嘅打政府工，咁你喺邊度翻嚟？未必一定係台灣讀書翻嚟嘅學歷承唔承認嘅，可能你美國或者其他地方。 你美國做教授，做醫學教授啊，翻到嚟香港你都要重新考試啊。 冇錯，你係香港之外嘅，你都要翻嚟做學術評審。 學術評審咯， 就頭先講啦，攞畢業證書，你嘅成績表抌低2000多蚊，咁跟住一個兩個禮拜咧就可以上攞證書啦。咁大致上咧，目前就係唔通過評審嘅係絕少，咁所以唔通過咧，有部分咧係 資料不齊， 資料不齊，嗌佢去補，佢可能我揾到嘢做啦，依個原來發覺翻嚟根本唔冇人睇，冇人需要我做評審， 係啦，冇錯， 行我唔打政府工。咁我都費事啦，懶得去整。 好啦，嗱，即系嗱呢個即係簡單。頭先正再重複啦，簡單啲講，私人機構唔需要，未必一定要睇你學歷嘅，睇你能力嘅啫。政府機構咁，你係咪必然要考政府機答政府公司？係嘛？ 政府機構同埋學校老師都一定要去做嘅， 係 啦。但你如果唔係做呢兩項工作嘅話咧， 你基本上唔需要， 你中意 係啦。自己諗 啦。而家喂喺台灣讀完牙科翻嚟，仲得唔得嚟噶？ 好似係要考試嘅， 即係要考試啦，即係唔同以前啦。 以前咧就係去， 以前因為香港冇牙科嘛，咁所以讀完 都你見到全部係掛咩愛丁堡乜咩咩牙科嗰啲咩學院嗰啲嘅掛啲嚇，咁其實都係要嘅。 即係佢 唔係即係早期係唔使噶嘛，係嘛？即係早期係因為香港你冇牙科，所以咧佢被逼咧要接受，譬如菲律賓台灣翻嚟畢業就直接可以執業。咁而家因為香港有牙科啦，咁所以就唔得啦，就要經過又要經過。 呢啲咁非常咁專業嘅學科咧，咁當然佢哋自己有門路去呢個咩？ 佢呢個係專業承認嘅， 係啦，專業承認噶啦， 即係唔係評審就得噶啦。 冇錯，好啦。時間嘅關係啦，即係唔能夠講太多啦。講嗰啲傑出校友啦，即係頭先都講咗咁多啦。你打私人工就唔需要 得啦，得啦，繼續講。好啦，結束。 私人個即係啲傑出校友，譬如話我哋所認識嘅以前嘅馬會嗰個 黃志剛， 咁都係香港仔喺台灣讀書啦，係咪？仲有啲咩傑出校友？ 嗱， 呢啲城市大學嘅校長係咪？咁國立清華大學畢業嘅。咁啊，前中文大學嘅校長金耀基先生，咁亦都係國立政治大學嘅，嗱呢啲都係傑出校友嚟，係咪？啱啱喺港台退休嘅，啊，咁啊，謝志峰，咁啊，亦都係國立政治大學畢業嘅，咁啊，邱立滿亞洲周刊嘅編輯，亦都係國立政治大學畢業嘅，咁所以即係。各位家長咧，唔需要太擔心咧，就話喂，翻嚟學歷嘅適應係點樣啊？嗱，喺商界亦都有傑出嘅，譬如話九龍總商會嘅理事長啦，啊，即係體育用品知名體育用品嘅 Nico 嘅香港總代理，係嘛？各位董事長啦，富大嘅李先生啦，咁仲有就係嗰順德機械，咁啊嗰個叫做即係整係咪升降機啊？系嘛，即系将个机械咁啊呢啲 喺骑士集团啦， 骑士集团 周启啦， 周启兴啦，咁亦都系即系台湾大，即系呢啲 杰出校长、 杰出校友嚟。咁所以咧，即系唔需要 之前嘅朱经武 啊，朱经武 科大校长， 科大校长。 好啦，咁啊，我哋两节就完啦。咁啊，多谢阿 严小姐， 严小姐今日啊，即系百忙中抽空嚟啦，系嘛？因为呢个系毕竟系我哋即系天天蓝启播咗三年嘅第二位衙门中人，咁好多谢佢。咁啊，好似阿严小姐做埋呢个月咧，就都另谋高就啦，系嘛？ 呢个系有啲私人嚟 啊，即系私人，即系总之就离开咗嗰个岗位啦。咁啊，有另外一位会接手噶啦，咁啊， 仲係全球錢咁啊！ 將來我哋又可能仲要再揾其即係佢哋其他以後嘅人嚟再講啦，係嘛？好啦，咁啊，今日嗱，我哋嘅節目就未完嘅，呢兩節講星學咧，我哋完噶啦。咁啊，我哋多謝阿嚴小姐今日咧就大駕光臨嚇。咁我哋咧就計第三節，我哋再講第啲嘢。OK，OK，OK， 好。